老师将手捂着胸膛，鲜血透衣衫呐、啊。人俱痛，猛拉弦，他扔出去手榴弹，轰隆隆，弹片横飞，炸死了林凤仙。众匪徒被炸的是腿折胳膊断，真好似狼哭鬼嚎，乱成了一团。众乡亲高举起扁担铁锹，齐声喊呐、啊。保红警，世外亲人，报仇冤。怒吼声吓得残匪是魂飞魄散，急慌忙抱头鼠窜，奔了西南。这时候老石匠栽倒在地，呼吸困难。老杨，老杨啊，乡亲们围聚在身边，老石匠昏沉沉睁开双眼，只见他一步一步爬向井边，枪支撑，手扶着碑文，深情无限，胸前血染得那两行红字分外鲜，两只手紧抱着石碑，闭上了眼，安详的面含微笑离开了人间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杀州霸人民，舍身护警，忠心赤胆呐、啊，保卫了毛主席亲手开掘的幸福泉。洗尽照这幸福泉水流不断啊，流千载永万年，世世代代润心田呐、啊！ 好，刚才是关老演唱的《幸福泉》，再接下来请您欣赏一段《母子同心》。 在洞内救死扶伤， 近几天越军惨败，没敢屯兵，赵凌云才缓口气，闭目养养神。忽然他接到了一封家信啊，来信人是心头挂念的儿子李纯，上写着：“敬爱的妈妈您好，儿已经考中大学，请妈妈放心，您离家赴前线虽然不久啊，儿总是为您担忧，终日闷沉沉，而不断向部队把前线的消息问，而越问听得越多，越为您揪心，而知道您主要工作在防炮洞里，一定要守在洞内以保护自身，不该您干的活别抢着出去干，真要是碰上个万一，起码也得动骨伤筋，在家中和医院您都是顶梁柱，定要争取到凯旋之日平平安安转回家门。赵凌云看罢书信，紧皱双眉，暗思纯啊，那纯啊，学校的培养，父母的教育，个人的表现，从没发现他有这么重的私心。虽然说母子两地相隔千里，也不能放任自流，置若罔闻。想至此取出纸笔写了一封回信啊，这封信字字重千斤，句句的情意深啊。 有的来自大城市，是高干子孙，有的考大专院校已被录取，通知书揣怀内，来保卫南大门。他们把美好家庭和生死都置之度外，更不怕吃大苦，环境艰辛。在老山和折阴山没有节假日啊，打起仗连吃饭睡觉也没有一个准时辰，日常生活就在猫耳洞里，蚊叮虫咬还要耐，40多度高温，洞外面敌人的尸体散发着臭气，洞里面各种怪味儿实在难闻，洞外面花儿娇扬，花儿暴雨呀，洞里面脚下的泥水磨稀身，很多人因为潮湿换了皮肤病，没有一个叫声苦，因为他们都是一条心，就是要坚守祖国每一寸土地呀。他们想的不是自己，是全国人民，为了祖国母亲敢打又敢拼，战斗英雄邓国强就是高干子弟，战斗中九处负伤成了个血人，仍坚持不下火线守住一个哨位，他一个人连续3次打退了越军，到最后与10几个敌人同归于尽。邓国强血洒阵地呀，化中魂，化中魂，在老山这样的英雄无其数，他们说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一针，亏了我一个幸福10亿人，亏了我一个幸福10亿人。儿啊，对照一下你给妈来的信，你心里除去妈妈哪还有别人，战士们哪一个都有小家庭的温暖，也都有妻子儿女或二老双亲，每个家都要寄来这样自私的心，还怎能打胜仗，岂不乱了军心，做妈的盼儿成才，为祖国做贡献，你这样自私自利，与妈妈不同心，妈就是为国捐躯了也不足挂齿啊，若没有 前线的牺牲哪有国内的安居乐业万象更新，我儿见到心，母教望遵循，要学习解放军做革命的接班人啊。转危为安，渐渐苏醒，慌张二目，他一眼就看见凌云。妈妈，啊，春儿，是你！抢上一步，两只手拥住儿的双臂呀，孩子，你怎么来了？何时参的军？李纯说：“自从接到妈妈的信，为了改正儿的错误，要求入伍来保卫人民。你不是考中大学了吗？”李纯说：“录取通知书而已收到，您信上讲这样的大学生前线多得很，考中了各院校通知书按保存，端起冲锋枪来坚守南大门，以他们为榜样而做的后来人。”赵凌云闻听激动的热泪滚啊，望着春儿那慈母的心比儿的重伤啊，还要疼痛万分。虽然说心似刀扎，却十分满意儿子的行动。好孩子，你这样做才同了妈的心，不愧是80年代祖国的好儿女呀。那侵略者 最怕我们伟大的中华十亿人民都有一颗爱国心呐。 好，刚才是关于曾先生演唱的《北京情书》《母子同心》，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老先生演唱的《北京情书》《怀念周总理》。 眼望着周总理慈祥的脸，肝肠欲裂，心似刀剜。周总理呀，您生前经常去饭店，我为您理发27年，您对我们亲切的关怀，无比温暖。没想到您与世长辞。开了人间擦擦眼泪，克制住自己的情感，拿出来理发工具，蹲伏在总理的身边，颤抖着双手先把衣领轻轻翻转，见周总理穿的还是那件白衬衫，这衬衫领子磨破，缝过好几遍， 明换个领子继续穿，一直到今天。您的一生艰苦朴素多勤俭啊，屋子里是普通桌椅，陈设很简单。有一次我到您家，您正在吃饭，窝窝头小米粥，您吃得很香甜，那正是60年您在生活上一切从简，和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连。解放前您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啊，跟随毛主席艰苦奋斗几十年，为人民建立功勋千千万，身居高职您革命作风永不变，临终您穿的还是这件旧衬衫，想至此热泪滚滚，心潮翻转看，强忍悲痛掏出手绢把眼泪擦干小心翼翼把头发剪啊，一定要让总理的仪容整洁又庄严，不多时理完发又轻轻地刮脸，一桩往事又浮现在眼前。有一天您理发来到饭店啊，你已经是2-3个昼夜没睡眠啊，理发时您抓紧时间还在看文件，刮着脸您睡着了，睡得那么香甜。周总理呀，您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您多睡会儿吧，可千万别打断，我轻刮脸把动作放慢，好延长点时间，不大会儿您就醒了，问我现在是几点，我忙说是不是误了您工作的时间，您却说他耽误了我们休息和吃饭。周总理呀，您的身体多疲倦呐，反倒关心咱，我激动的泪花闪。 点点挂腮边那次见面呐、啊，您刚刚做完手术，行动很艰难。我劝您躺在床上理发刮脸，您定要坚持一步步走到椅子前。我明白您躺着理发怕我不方便，您强忍伤痛也不给我增加困难。从此后有两个来月您没找我刮脸啊，我打电话过了您的工作人员，才知道您怕我难过，不肯和我见面。您曾说，老朱给我理发27年了，他看见我病得这个样子，一定会很难过，等我病好了再找老朱来吧。周总理呀、啊、我老朱来了，就在您的身边，我现在正给您刮脸，可您也看不见了，您已经离开了我们，永别了人间。您为人民鞠躬尽瘁，把毕生贡献，满腔热血染红了祖国的河山，您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千百万，唯独没把您自己放在心里边。敬爱的周总理呀、啊、我们日夜把您怀念，您没有离开我们，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间呐、啊啊 啊、这时候朔风怒吼，乌云翻转呐、啊，山林呼啸，江河呜咽。五岳垂手战，五湖四海转狂澜，齐呼喊，敬爱的周总理呀、啊、您没有离开我们，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间，您永远永远活在我们心间啊。 刚才是郭旭曾先生演唱的《北京情书》怀念周总理。那听过了这么悲的一个作品之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个带点喜剧色彩的小段吧。正火唱完了哈，也应该给大家反个小段了。那这个小段呢，应该说还非常特殊，就是说我们在保留录音的时候呢，恰巧保留了一段关老在演唱之前啊，跟观众朋友呢交代的几句话，那用这个曲艺的行话讲叫铺纲哈。从关老说的很简短的几句话中呢，我们能够再次感受到老先生当年在舞台上演出时候的风采。这是一段关老在老舍茶馆演出《长寿村》的实况录音，下面就请大家一起欣赏。 尊敬的各位观众，你们好。那么今天我唱段什么呢？这段叫《长寿村》。什么叫长寿村呢？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呀，有几个村子啊，都定名为叫长寿山村。为什么要定这个名呢？就因为这个村里的人活的年龄最高。这个段子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因为当前已经到了这个九九重阳佳节啊，借这个节日唱成这个段子，意味着祝愿我们在座的敬爱的观众像长寿村的长寿老人一样健康长寿。谢谢大家，下边就唱这段长寿村。 那你可别笑话。每天早晨起来，我婆婆要给我扎。什么？您还有婆婆？那一定比您的还大呀。那是啊，我婆婆今年128。不配花文凭啊，摘菊花啊，长寿村的长寿老人可真不是虚夸。大妈呀，我40多了，我活到这么大呀，也没见过这么大年纪的老人家。大妈老您家，您领我去看看他。老太太说，好吧，咱们一块儿说会子话呀，不过你得明天来，今天你见不着他，我婆婆没在家，去看她的娘家妈呀。 好，刚才是关于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长寿村的实况录音。应该说在关老晚年的时候呢，他自己创作编演的这些北京琴书小段呢，已经成为了北京琴书的一个演出特色了。您看现在他的徒弟王树才在很多演出场合呢，哎，非得给大家唱一个这样的小段不可，如果不唱这小段还真下不了台。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就先请大家欣赏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会陆续的把关老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小段，比如说怕婆村呐、小两口逗闷子呀，东坡与小妹啊，等等等等，播放给大家听。那今天咱们就先是这样吧。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